天的来，这情节太精彩。

相缺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我。

春也冷，哪怕爱情有伤痕，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只希望有个真的无悔的过程。哪怕你永远不能，就算我孤注一生，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，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